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龙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刚开始的时候，只有唐三脚下数平方米的蓝阴草出现了这样的变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范围开始变得越来越大。更为奇异的是，那些蓝阴草明明没有唐三的魂力支持，但它们却疯狂地生长起来，每一根也和唐三的蓝阴草一样晃动着。看着脚下蔓延的黑色，大师心中有些恐慌了。除了没有唐三蓝阴草上所具有的毒性以外，这些野生蓝阴草看上去竟然和唐三的蓝阴草变得一模一样。唐三感受到了这些生长在森林中不知道多少年的蓝阴草心中的寂寥，那种特殊的感觉令他体内的魂力轻微地波动着释放着，而这些释放出的魂力与那些奇异的蓝阴草能量彼此交流之后，又会重新凝聚回到自己体内。突然，大师的眼睛光芒大放，看着唐三的目光已经充满了不可思议。 只有一种情况会是唐三现在的样子，那就是顶级的拟态环境修炼。 所谓顶级的拟态环境修炼，就是在最适合自己的环境修炼时，让自己与周围环境彻底融为一体，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样的话，不但能让修炼速度变快，还可以让自己的武魂变得更加纯粹，属性均匀的增强。可是这种顶级拟态修炼在大师的印象中，只有70级以上的魂师才可能遇到，因为那需要极其庞大的精神力，而即使这样，也不是所有魂师都能做到，只有一些特定的武魂才可以完成。可唐三不过才41级，他为什么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呢？此时唐三做到的并不是分心控制，而是另一种更加可怕的能力，环境控制。凭借自身的武魂气息控制着同属性的生物，以唐三为中心出现生长情况的野生蓝阴草足足蔓延到了上百平方米才停了下来。从这一刻开始，他不需要从自己体内去分离蓝阴草，只要在有蓝阴草的地方，任何蓝阴草都可以成为他武魂的一部分。别说唐三自己，就连指点他的大师也绝对想不到这番修炼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当唐三从沉浸中清醒过来时，已经是一个时辰之后了。此时那些疯狂生长过的蓝阴草都已经恢复了正常，一切就像从未发生一样。宁荣荣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就站在大师身边，两个人都用一种古怪的眼神看着他。 老师，你们为什么这样看着我？ 小三，你刚才都感受到了什么，做了什么，详细的告诉我。 唐三心中也同样疑惑，赶忙将自己之前的种种感觉说了一遍，大师也描述了之前自己看到的情况。 怎么可能？老师，您是说刚才这些地面上野生的蓝阴草竟然长得和我的蓝阴草一模一样？可是我的魂力并没有消耗啊，而且好像还增加了不少，和我一晚修炼的成效差不多。 我也不知道你身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了。按你所说，这些蓝阴草都对你格外亲近，没有丝毫排斥。作为低等植物，蓝阴草最多也只是有本能而已，根本就算不上智慧生物。他们对你感到亲切，只可能源自于你自身的气息。可是植物系魂师我也见过不少，从未有人能够像你这样吸引同类植物的。 反正也没害处，何必非要找到原因呢？三哥，你就当这是一个谜吧，反正在外人眼中你已经是个怪物了，再怪一点也没什么。 看来也只能让他先是个谜了，或许以后我会明白吧。蓉蓉，你看。 一边说着，三根蓝阴草同时从唐三身上激射而出，唐三的身体甚至连动都没动，那三根蓝阴草已经在不同方向完成了三个截然不同的动作。一根像鞭子一般抽击，一根在空中绕起一圈圈圆环，最后一根则是直接发动了缠绕技能，紧紧地缠绕在一根大树上。 这三根蓝银草是同时发出的，中间没有一丝停顿，这三个动作也是完全同一时间完成的。 啊，三哥，你练成了？我在家的时候虽然懈怠，但也练了好几年，可也达不到你现在的程度。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我并没有练成，换个地方就不行了。只是因为在刚才那种境界中，周围的每一分变化已经完全烙印在我脑海之中，我只需要同时传递出自己的想法，甚至不需要用眼睛去锁定目标，就能轻松地完成这三个动作。但还做不到不断地控制它们变换，中间还是需要一定的延迟。如果不是在这里，我连同时控制它们做第一个动作都做不到。但不论怎么说，我似乎已经找到一些窍门了。 宁荣荣突然快步走到唐三面前，直勾勾地看着他。他那双美眸本来就很吸引人，再加上此时两人距离很近，呼吸可闻，唐三顿时吓了一跳，赶忙尴尬地避开宁荣荣的目光，同时向后退出一步。 哎，荣荣，你干什么？ 三哥，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真想敲开你的脑袋，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在你面前，我们其他人都不配用怪物这个称号了。 好了，你们不要闹了。既然小三也摸到了一些门径，你们就继续练习吧。想要成功，就要付出100%的努力，否则，就算是天才，也会变成庸才。 枯燥的修炼继续，唐三一边练习着分心控制，脑海中却总是会浮现出自己将精神放松，释放出蓝银草武魂对周围野生蓝银草的那种感觉。隐约中他明白，这种感觉似乎并不是植物系魂师就一定能够拥有的。 难道我的蓝银草武魂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可是在以前这么长时间的修炼中，它也没有体现出什么特殊性啊。 这个疑问一直虚悬在唐三的脑海之中，直到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第三天的比赛开始时，唐三还依旧在琢磨着。大赛开始已经过去了两天，所有魂师学院也都完成了第一轮的预选赛。毫无疑问，在这28支魂师队伍之中，最倒霉的就是天斗皇家学院二队的那些队员了。虽然有治疗系魂师为他们疗伤，但是骨折筋断的伤势也不是一两天就能够痊愈的，想要从预选赛中出现已经不太可能了。连主力的实力都那么普通，更别说那些二队的替补了。今天即将开始的是第二轮预选赛，当史莱克七怪等人来到天斗大斗魂场外面的时候，他们立刻就感觉到了不同的待遇。聚集在大斗魂场外准备入场的观众们看到他们那一身绿色的装扮时，自觉地闪开了一条通路。议论声虽然有，但却比上次要小得多了，那些如芒刺在背的眼神也几乎消失，更多的是敬畏。作为预选赛第一轮第一场，史莱克学院给观众们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虽然那场战斗的时间很短，但史莱克学院出战的七人所展现出的疯狂的爆发力，有些残忍的攻击手段，无不令观众们心生摇曳。实力的展现令这些观众再也不敢小看这支衣着奇葩的队伍，两名40级魂师的出现已经让他们成为了预选赛出现的热门学院。弗兰德今天没有先跑，反而是换上了一身和学员们同样的队服，走在最前面，昂首阔步，一脸得意的样子。虽然没有了观众的嘲笑，但史莱克学院的队员们却依旧低着头。没错，他们用实力告诉观众自己并不是鱼腩，可现在他们背上的字却换了。由于史莱克学院在第一轮比赛的完美表现，再加上弗兰德的三寸不烂之舌成功地找到了广告商赞助，那是一家卖上等花露的商家，据说整个天斗帝国一半的花露生意都是他们家做的。花露是从鲜花中提取汁液，经过一定的配比合成，掺入洗澡水中使用，能够让人在洗澡之后身上带着相应的香味，因此深受女性喜爱。此时史莱克学院众人背后的字 就变成了魅力万丈，奇香花露，洗洗更健康。正因如此，在看到新队服的时候，史莱克七怪一头撞死的心都有了。还是马红俊比较倾向弗兰德，安慰众人，至少他的老师还没有给大家找一个卖马桶的商家，不然他们就不用出门了。那奇香花露给的价格也相当诱人，一场比赛1000金魂币，直到全部比赛结束为止。为了让史莱克七怪穿上这身衣服，弗兰德今天特意起了表率作用。如果不是弗兰德换了一个人的话，恐怕史莱克七怪说什么也不肯穿。但是他们永远也忘不了以前史莱克学院因为经济问题而关闭时弗兰德的表情，所以虽然心中不愿，他们终究还是穿上了这身更加奇葩的队服。在观众的目送中，他们进入了大斗魂场。这一次就有两名工作人员迎了上来，引着他们来到参赛队伍休息区。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